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咖啡一词源自呢希腊语，它的拼写呢是 K-A-W-E-H、跟我们英语的这咖啡呢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意思呢是指呢力量与热情。我们发现人们越来越爱喝咖啡。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咖啡。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张女士在北京国贸 CBD 一家会计公司工作，对她来说，从办公楼咖啡厅买一杯拿铁咖啡标志着她一天工作的开始。 For Miss Zhang, working in an accounting company in 国贸、那么一家会计公司呢叫 accounting company、这个词我们讲过 accounting A-C-C-O-U-N-T-I-N-G accounting company in 国贸 Beijing's upmarket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upmarket 在整个市场当中它是一个 upmarket、比较顶端的比较顶级的、高级的一个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grabbing a latteFrom a cafe in her office building marks the start of her workday. 从办公楼里的咖啡厅买一杯拿铁咖啡，那么这里面这个买呀、它没有用这个 buying， 而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叫 grab， G-R-A-B， G-R-A-B。 在国外呢，很多人呢用这个词 grab 来呢表示买东西哈。后面他买了一杯拿铁咖啡哈 ，grabbing a latte， 后面 L-A-T-T-E 哈 ，from a cafe in her office building marks the start of her workday。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呢习惯哈用这种含咖啡因的饮料，那么张女士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呢正在让中国的咖啡市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Zhang is one of the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那么看一个词叫 growing number 哈，不断增加的这么一个数量哈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have started to drink coffee， 开始哈习惯并喜欢喝上咖啡。 And they are helping make the nation's market for the drink the fastest growing in the world。 Fastest growing 用了一个最高级这个 fast 后面加一个 est fastest growing in the world。那么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将咖啡与西方的生活方式呢联系到一起，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特别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国的咖啡消费从2006年的 2.6 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 12.8 万吨。 Although most Chinese associate coffee with Western lifestylesAssociate with 表示呢把什么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呢联系到一起。 A-S-S-O-C-I-A-T-E A-S-S-O-C-I-A-T-E 很早以前会把这个咖啡和这个西方的生活方式呢联系到一起。 Associate coffee with Western lifestylesThey are increasingly warming to it. 好，看一下后面有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特别了解的一个词 warm, W-A-R-M, 没有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认识的一个词 warm。 但是呢今天这个 warm 后面加一个介词 to, warm to something, warm to something。它跟这个温暖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它表示呢我们喜欢某一个东西，等同于我们学过的一个动词叫 accept accept A-C-C-E-P-T accept especially in large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Coffee consumption in the country rose to from 26,000 tons in 2006 to 128 tons in 2016. 首先用了这个动词呢叫 rise from to 啊，那么 rise 它的一个增加 from 呢，它原始的一个数量呢是26,000吨，后面达到的一个级别，达到的一个数量呢是用的介词 to， 因此同学们要熟悉使用这个词组 rise from to 哈。在咖啡行业工作了将近20多年的吴先生表示啊，20多年前哈，或者呢更早，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太了解咖啡，同时啊也不知道呢咖啡是不是好喝。Mr. Wu, who has worked in the indust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aid that two decades ago, 20多年前, most Chinese did not appreciate just how delicious coffee is. 使用词 delicious, how delicious coffee is. 同时啊，前面用的一个动词哈，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喜欢哈，没有用这个 like, 而是用的是 appreciate, appreciate.appreciate appreciate just how delicious coffee is. 同时啊他讲了一个故事哈，在2000年啊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从哥伦比亚哈带了一些咖啡作为礼物，因为啊这个咖啡的味道呢偏酸，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咖啡哈已经坏了哈，变质了。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00, I brought coffee from Colombia as a gift. People thought it had gone bad. 哎，有一个词组叫 go bad, go bad. 那么一个食品哈，一个物品如果用这个词组 go bad, 表示说这个东西变坏了哈，它的质量出现了问题 go bad, 后面用的一个原因 due to, 哈 due to, D-U-E, 哈 due to the sour taste, 后面跟的一个口感的形容词叫 sour, S-O-U-R, said Mr. Wu,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生在哈，长在呢南美哈这个国家，因此啊，他对这个咖啡特别的了解。但是呢，在几年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哈咖啡种植国开始呢向中国销售咖啡，准备呢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的咖啡市场中分得一杯羹。But within years, more coffee growing countries 啊，更多的咖啡哈生产种植国家。Began to sell their beans to the country, 开始呢销售我们说这个咖啡以及那咖啡豆。Lining up, 哎，后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叫 line up。Line 我们知道作为名词呢表示线，那么这里面呢指的是呢这些国家准备好了哈，排起了队伍 lining up to secure a slice of the market, 获得一杯羹哈。那么看一看英文的翻译 secure, 安全的确保获得某一个东西， secure 后面加一个 slice of the market, 市场的一份哈，市场的一部分，这个 slice 原来呢指的面包片，而今天它如果指市场的话呢，表示呢这个市场的一小块哈，市场的一个部分。所以同学们可以记下来，如果说一个公司哈能够呢在市场的竞争当中获得一部分的份额的话，那么就可以用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组 secure a slice of the market.Where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was seeking its coffee.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哈喜欢喝咖啡了。后面用的是呢 coffee, 哈，大家呢可以用直接叫 seeking caffeine fixed, 啊，那么这里面用的是咖啡因这个词 ,C-A-F-F-E-I-N-E fix, 表示说呢大家对这个咖啡已经多多少少的有些上瘾了。市场研究公司哈，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Mintel 哈，一位分析师呢表示呢，咖啡文化在中国呢一直在不停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旅游，是咖啡迅速普及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Esther Lau 一位分析师哈，他的名字叫 Lau, an analyst with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Mintel said. A coffee culture has been developing in China. 在中国咖啡文化不停地在发展。She believed that country's massive and rapid urbanization. 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 massive, 大量的，数量的，庞大。M-A-S-S-I-V-E, massive, 大量的。后面 rapid urbanization, 以及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叫这个 rapid 后面这个城市化进程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along with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traveling overseas are the factor behind coffee's rapidly expanding popularity、不断普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用的这个词叫 factors F-A-C-T-O-R factorsExpanding, expand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面积的不断的扩大。Expanding popularity 合到一起表示迅速普及能够迅速的能够发展的一个词组Expanding popularity。在过去的四年，中国的咖啡的消费量增加了近两倍，同时咖啡市场的潜力巨大。Chinese coffee consumption has nearly tripled in the past 4 years. 那么用的是呢 triple 表示是原来的三倍，那么增加的这个倍数呢应该是两倍因此用这个词 triple in the past 4 years, and the potential for the drink is enormous. 以及呢咖啡市场的潜力呢巨大。那么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知道啊，咖啡豆的新鲜是否呢是这个咖啡品质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啊，哥伦比亚的咖啡并不是中国进口的首选。根据联合国的一个数据显示啊，中国最大的三个咖啡进口国呢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But with freshness the key, Colombia is not China's first choice for coffee bean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the UN,The top three coffee exporters, 最大的三个咖啡进口国呢是呢 Vietnam, Malaysia and Indonesia, 三个国家分别呢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知道呢咖啡在中国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那中国消费者喜欢哪些口味的咖啡呢？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讲。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rom Ms. Zhang, working at an accounting company in Guomao, Beijing's upmarket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grabbing a latte from a cafe in her office building marks the start of her workday. Zhang is one of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have started to drink coffee, and they are helping make the nation's market for the drink the fastest growing in the world.Although most Chinese associate coffee with Western lifestyles, they are increasingly warming to it, especially in large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Coffee consumption in the country rose from 26,000 tons in 2006 to 128,000 tons in 2016. Ms. Wu, who has worked in the indust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aid 2 decades ago, most Chinese did not appreciate just how delicious coffee is.When I arrived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00s, I brought coffee from Colombia as a gift, and people thought it had gone bad due to the sour taste, said Mr. Wu,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 But within years, more coffee-growing countries began to sell their beans to the country, lining up to secure a slice of the market where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was seeking its caffeine fixed.Lau, analyst with a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Mintel, said, A coffee culture has been developing in China. She believed the country's massive and rapid urbanization, along with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traveling overseas, are the factor behind coffee's rapidly expanding popularity. Chinese coffee consumption has nearly tripled in the past 4 years, and the potential for the drink is enormous.But with freshness the key, Colombia is not China's first choice for coffee.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UN, the top three coffee exporters to the country are Vietnam, Malaysia, and Indonesia.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姜饼人。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